是什么？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朱姐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另外一位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么现在呢是属于冬春交替的一个季节哈。虽然说呢已经是春季了，但是呢天气是乍暖还寒，还有一些倒春寒。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会出现比如说头晕啊，四肢乏力啊，这样的现象就特别的明显。那假如说出现了经常的头晕四肢乏力，这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其实这还是血脉不通的问题，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这个动脉里面有斑块的问题。而且为什么我们今天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在春季的时候他的这个头晕啊，四肢乏力啊，这样的症状会严重哈。您看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个脑血管病吧，因为脑缺血它会有这个头晕的问题，同时也会有四肢乏力的问题。那么老年人既然是脑供血不足，对吧？颈动脉有斑块，入颅的血管有斑块，其实其他的血管也是有斑块的，比如说下肢的血管也是有斑块的，而且这个给心脏供血的冠脉里面它也是有斑块的。所以这个动脉硬化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啊，就是说所有的动脉里面都有斑块。那可能老年人在春天的这个季节表现这个头晕啊，四肢乏力啊，也就是脑供血不足啊，下肢供血不足啊，更为严重。为什么啊？这里面有一个问号，是为什么？因为这个春天呀，它是冬天这个极其寒冷的季节和夏天极其热的这个季节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交替的过程。那么冬天到春天它不是一下就热了，它是一个过渡，而且这个过渡的这个阶段啊，它非常特殊。这个特殊的阶段特别容易让老年人的慢性病复发，慢性病严重啊。为什么？我们看冬天是一个极寒的一个季节，就是土地都冻得很实诚，这个时候就是结冰的一种状态。人体呢也是一个闭的藏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老年人如果有一些疾病的情况下啊，在冬季的时候呢，这个病它也处在一个静止的状态。那么如果我们到了夏季的时候呢，其实它整个人的这个血脉全是畅通的，毛孔都是打开的。但是春天的时候，就是冬春交替的这个季节的时候，它是这个人整个由闭塞的一个状态转向逐步毛孔啊腠理啊开放的一个状态。万物大地也是啊，你看夏天的时候是硕果累累，对吧？那么冬天的时候呢是一片这个冰冻的状态，这个枝叶都是干枯的。那么到了春天这个节气交替的时候，就是冬春交替的时候，它是要万物复苏，对吧？包括大自然它也是要万物复苏，那么人的整个身体也是要复苏。那么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环节和季节啊， 就是变了一种状态， 变了一种状态。 这个状态啊，就有点好像我们晚上睡觉，我这个早晨醒来了，我从一种这个沉睡状态到了这个苏醒这个状态。你看我们那个血压它就是起伏的， 那从这个你刚才只是说冰凉啊麻木啊，有些人可能是肠胃他不太舒服，有些人可能是睡眠不太舒服，那这个就是像贺主任刚才讲的，我在冬天是一种藏的这种状态，哎，我到这个春天呢，我是一种开放的状态。那你像我们这个二十四节气里边啊，你看我们立春之完呢，它是这个雨水，雨水之后是什么呢？是惊蛰。惊蛰什么意思？就是 A 在万物复苏的过程中，我从一种沉睡的状态，就是蛰伏嘛，惊蛰，哎，到了这个惊醒这个状态，那这个就要建立新的平衡。你到了惊蛰过后，这才是这个春分。 嗯，所以刚才张主任说那个例子特别好，就是说冬天好像人们在睡觉啊，睡觉是一种状态，心里是一种，身体是一种平衡，而春天呢好像是属于刚刚苏醒，是半梦半睡之间，那么夏天的时候又活蹦乱跳了，所以在这个春天这个季节呀，一定要注意身体的一种平衡和养生是很重要的。 对，您看张主任讲的是睡眠的时候是一种状态，完全苏醒是一种状态，其实这两种状态都是相对比较平衡的状态，最怕的就是刚才张主任讲的刚睡醒的时候，从睡眠到完全醒来过度的这个状态。其实老人的身体最怕什么？最怕变。 你看我们其实拿一天来说啊，早晨就是相当于我们一年的春天，可是你看心梗脑梗这些疾病的发作都是在凌晨六点到上午十一点之间， 对， 高发率特别高，哎，它是一个起伏变化的状态。 就是在变的这个过程当中，老年人适应不了。就像张主任讲的，为什么在早晨八点到十点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就是老年人特别怕变。哎，那么这个冬春交际，正是因为这个变，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讲，尤其是有病的老年人来讲，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季节。 所以说春季养生的是非常必要的， 非常之重要， 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季节的这种身体的任何变化啊。那么刚才提到了什么头晕啊，四肢发凉啊等等，那实际上是跟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液不通和这个斑块等等是有一定关联的，那说到底还是跟心脑系统的疾病是有关的。 是这个有关系，但是就是像刚才说到，我这个冬天我虽然有这个心脑血管系统这个疾病，可是我还是平稳的。哎，你到这个季节以后，有些人这会儿你看他烦躁易怒，有些人呢是睡眠不好，有些呢他胃肠功能紊乱，有些人呢大便他也不正常，有些人呢就是手脚冰凉麻木浑身乏力，总的来说就是不自在。这个就是刚才一个变的那个过程。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中医讲天人合一，顺应四时，这才有了这个四季养生这个学问。我们在不同的季节顺应这个大自然对人体，根据人体这个生理这个变化，顺着它去养生的话，诶，我们就能平稳的这个度过这些季节。你看每年我们说诶，夏季到秋季是个起伏，秋季到冬天是个起伏，现在呢你看又到了这个春天，那就应该教会大家一些春季养生的方法。 对， 那么刚才说这些症状啊，没有那么起伏那么大。 那么如何顺应这个变化啊？其实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用我们推荐的这一款安心茶哈啊。那么这一款茶的这个方剂呢，是五克的夜交藤，五克的百栀仁，还有丹参是五克。桂圆五克，当归五克，山楂五克，还有盐胡索哈是五克。那么把这些药材呢给它切碎了，然后是用开水冲泡，非常的简单和方便哈。我们放到保温杯里泡20分钟，然后一天可以不限次数的来饮用哈。它呢这个效果呢是可以使这个心血管的淤阻啊，让它逐渐的通起来，逐渐的活泛起来哈。然后有这个心血虚这种引起的头晕啊、目眩呀、心悸呀、失眠呀、健忘啊等等的这种情况啊，还有胸部的这个闷啊、疼啊，还有我们摸起来这个脉象它是沉的、涩的这种情况，因为这种脉象由冬季的这种向春季转变，它就适应不了嘛。所以这一款安心茶呢是非常好的。 那么实际上呢，这都是民间大家积累的一些小偏方了哈。 对， 当然广播呢可能是这个一纵即逝，可能大家听不明白您刚才说的那几类这个药怎么来配伍啊，都有些什么样的药。没关系，一会儿呢我会提供的，大家到哪去查。 对，这一款安心茶有冠心病的、高血压的中老年朋友都可以用。 好的，那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时令养生啊，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内容的基础上，也是结合节目的讲座内容，将春季时令的养生食谱啊，还有春季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方法呀、情绪调节的方法，以及中老年人慢性病春季防治的要点等等内容呢汇集成册，写成了春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的这么一个小册子啊。 刚才我们说的那款， 对，都在这里边， 63页。 都在这里边。那如果大家想免费索取的话，别忘了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免费索取。由于呢就需求量非常大啊，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想要这本书，我们确实是量有限，所以是先到先得。如果需要的话，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免费啊索取电话啊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主讲医师张正。法国名医卡隆尼有句名言，人与动脉同寿，就是说延缓减少动脉血管里的纤维性，就是说延缓减少动脉血管里的纤维化脂质斑块，就可减少死亡，延长人的寿命。动脉粥样硬化就是我们常说的血管里的纤维化脂质斑块，可发生在心、脑、肾、四肢、眼睛及肠系膜等任何动脉部位，可引起人体相应部位的种种病变。一旦身体哪个部位有了纤维化的脂质斑块，斑块破裂或血管被堵塞，就可迅速置人于死地。如果纤维化的脂质斑块发生于心脏的冠状动脉，即可产生冠心病的胸闷、气短、心悸等症，进而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的发作。纤维化的脂质斑块发生于脑动脉，则会诱发脑栓塞或脑出血。纤维脂质斑块发生在肠系膜，就可引起一系列消化不良、肠道出血、大便异常等症状。纤维化的脂质斑块发生在四肢，就会诱发四肢动脉堵塞或出血，而产生手脚冰凉、四肢无力甚至截肢的危险事件。纤维化的脂质斑块发生于微血管的肾小球或眼睛，就会出现肾功能异常及眼睛视力功能障碍等问题的出现。概括一句话，纤维化的脂质斑块堵塞在血管引发的病变在全身。抗血管里纤维化的脂质斑块是我们中老年人防治心脑血管系列疾病的主要任务。长期应用人参、黄芪、葛根、丹参的提取物以及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抗纤维化，同时配合茶叶里的提取物茶红素、茶黄素、茶褐素，调节血脂、血压、血糖以及血液粘稠度，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逐步降解吸收血管里纤维化的脂质斑块，进而预防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危险事件的发生。想进一步学习抗血管纤维化脂质斑块的知识，可索取资料深入了解。 确实呢，像两位老师所说的啊，这个春季呢，好像就是刚从睡眠的冬季呢醒来。那在这个季节当中呢，它是有一个变的，这么一个因素在里边。因此呢，可能有一些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身体上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四肢无力呀、头晕呀等等的哈。那么我们四季呢，实际上要建立新的一个平衡，那么要适应外界的变化，达到一个天人合一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具体到我们怎么样在不同的季节达到一个身体的一个平衡呢？ 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顺应这个四时，就是说我们能够适应机体这种变化。你看从生理角度来说，我们神经有这个兴奋状态、抑制状态，血管呢它有这个扩张状态、收缩状态，就这种状态的改变，它就会引起我们相应这个靶器官的这个机能这个状态改变。那很简单，其实拿我们今天的这个中青年来说，我们看现象啊，他们并不注重什么四季养生啊什么这些问题，但是他照样能适应，这是因为他的组织器官这个本身在这个神经体液激素内分泌的调节情况下，身体能够适应， 他抵抗疾病的能力可能还算强。 对， 他 那简单的说，就他这一套系统，好着呢。那可是到我们老年人以后，你想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血液粘稠度、动脉硬化、心梗、心律失常，等等等等。一方面是我们因为衰老，机能在下降，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那个调节能力啊，没有那么灵验了， 器官还是有些退化了。 对，所以我们就是通俗的讲，就是我们伤不起，我们生不起气，我们受不了太热，我们受不了太寒，所以我们一定要顺应四时。哎，冷的时候一定要加衣服，是吧？到春天了，忽冷忽热，我们的血压它也是起起伏伏。这个时候呢，我们顺应四时，顺应这个四季这个养生，春季应该怎么办？哎，我们这个小册子呢，它就非常具有这个现实的指导意义。当然你基础性的问题，还是我们说你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本上解决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怎么解决这个血管和血液的问题？你像啊，我们说我们这个血液在血管里边啊，它通常会形成几种状态。哪几种状态呢？一种呢，大家都熟悉一个词儿，我们说哎，这个你那里发生这个充血了，哎，你那里发生这个淤血了。那么还有一种状态是什么呢？哎，血管和血液的关系是这个叫出血状态。再有呢，这个血液在血管里边，我们说哎呦，形成这个血栓了。还有一种呢，我们说这个哎，血液在血管里发生这个栓塞了。那这个血栓形成和栓塞，它都会造成什么呢？造成这个梗死。梗死大家很理解，哎，心肌梗死，这个脑梗死，是因为不管是你流动的栓子，还是你在血管某一个固定的地方形成这个这个血栓啊，这个在那里造成了血流的这个不畅，那就会造成靶器官，我们可能是麻，可能是痛，可能是胀，可能是比如说堵在心脏，当然都知道，哎，胸闷、心悸、喘息、乏力，堵在大脑，一会儿头晕、头痛、失眠，堵在这个肠道，我们消化不良、便秘，堵在四肢，我们这个没有力气了，手脚这个冰凉。所以这个四季养生是一方面，核心的问题我们还是要解决我们这个生理这个功能减退的问题。 所以刚才张主任提到，就是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所以就是说还是呢，你血管血液出了问题了。所以咱们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呢，比如说外在啊，咱们在吃上注意啊，适当的运动啊，情绪的调节啊等等，这些都是必要的啊，要顺应的天时地利人和。但是从您身体的核心基础上，也要从血管和血液方面要着着手。 对，而且老年人因为适应能力差了，哎，储备力也少了，所以这种情况下，老年人必须得借助外力来改善我们血管不同状态下的不同的病变的情况。 这个外力呢，你就理解成好像我们一个人在爬斜坡，哎，我如果有力气， 就推一下的话就上去了。 哎，年轻人有力气，我自己就上去了，不需要别人帮忙。 对。 可是当我们衰老的时候，我们这个机体呢，那么能力不行了，这会儿靠什么？你看，你严重的时候，你得靠医院，你得靠药物，你得靠医生。哎，那我在这种正常情况下，我还能耐受的情况下，那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保健。你看这个，我们说这个，在我们 活体的这个心脏和血管内啊，我们就说这个血液，它里边有这个凝血因子，就是造成这个血液凝固的东西。哎，这因子是什么？其实它就是这种蛋白质细胞分泌出来的。哎，血管内皮细胞也可以分泌，其他这个血细胞也可以分泌。还有一些这个因子呢，就是说抗凝血因子。如果这个凝血因子它在这个生理情况下哪里出血，它去凝固的话，这是一个生理反应，它对我们人体是个保护反应。可是由于我们这个老年人他这个凝血因子和抗凝血因子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是常听到的，哎，血液粘稠度增大了。血液粘稠度增大也没关系，可是偏偏你在某一处又形成了一个斑块，又形成这个狭窄，那血液大家都知道主要是给你运输这个氧呢，一直要到你下肢的这个脚趾头去，上面一直要到你大脑去，这都是我们说心脏这个远端，你这个氧跟不上，那自然我们在我们身体它体现的就是这个症状，麻啦、晕啦、痛啦，一会儿这不舒服啦、没力气啦等等这些问题。所以从保健上来说，大家你看常吃的药，一个我们一是给去开这个阿司匹林，再就是我们去降血脂，其实它都是这个降这个血液这个粘稠度呢。那在我们保健里面，一个就是怎么改善血流的这种状态啊，叫它凝血因子和抗凝血因子平衡。再有就是我们如何抗这个斑块的问题。这个是根本。 嗯，张主任讲的这个抗凝血因子啊，除了我们临床用药以外哈，其实最最关键就是我们说的茶色素。 嗯， 茶色素里面的茶黄素起的就是这个作用。哎，它可以增加我们血液里面抗凝血因子的量。那么你有斑块的时候，可以促进斑块的降解，同时可以减少血栓的这个形成。哎，这样呢，就让我们血管逐步逐步的畅通起来了。所以老年人的这种头晕啊、四肢乏力的症状，在应用这个茶色素的过程当中，逐步逐步感觉这个症状就慢慢没了。 嗯，那刚才 这个你看啊，从根本上，一个是降斑块， 嗯， 我们说抗纤维化。再个就是这个用这个茶色素里面茶黄素啊、茶红素啊、茶褐素，哎，那么这个用了茶色素以后，我们比如说你用了五个月、六个月以后，你可以打电话要求工作人员去给你查一下这个假皮微循环， 嗯， 你前后对照，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微血管里边那个血流状态它是改变的，就感觉比过去流的这个通畅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贺主任刚才说那个凝血因子和抗凝血因子，哎，它调节平衡了，那你这个氧顺畅了，到达身体各个部位了，那你自然什么麻呀、痛啊、晕呀、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它就会缓解。坚持长期的这么保健的话，我们慢慢就会这个能够适应变化。就不会有那么多危险事件的发生。 所以刚才您提到血液当中这个凝血因子和抗凝血因子呢，一定要达成平衡。如果失衡的话呢，就会出现一些健康问题了。 对，而且在茶色素就是让它平衡。 是的。那刚才呢也提到茶叶当中的这个提取物哈。如果大家呢对此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或者说自己呢这个想服用哈，想感受一下都没有问题，可以打电话呢做进一步的这个交流啊。好，我们八点半之后呢等您的电话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那么但愿大家呢在这个春季呢都能够呢把身体呢养护好哈，过了这段多事之秋，因为这一段呢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确实是不太好过啊。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主讲医师张正。家庭食疗调节血糖学习班开讲了。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极为复杂，至今还没有完全阐明，其结果导致临床缺乏针对病因治疗的药物。调节血糖正常，减少微血管病变的发生，延长糖尿病患者的寿命，降低死亡率，是糖尿病治疗的首要追求。医学营养控制血糖值正常，有利于控制糖尿病患者的体重，改善血糖、血脂代谢紊乱和高血压，